喂，唔緊得要停啊！我哋係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唔服權利不可恥。 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人人平等不妥協，你我都有神聖一條。 提名參選要公平， 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人人平等不妥協。 迷你香港是有种态度。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当然还有这个车厘子 Cherry 和 Jeffy 的。 Hello。 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其实都可以说是挺大胆的。刚才 Jeffy 都跟我说，他说哈才哥估不到你够胆就在浩浩汤汤讲这个讲题。因为确实呢，即是在没有这个我们说有很多视觉上的东西，图表啊解释的话就这么用口讲，其实都挺难明白的這個題目呢。 正是，我覺得有視覺解釋都未必明白。 都未必明白添啊。Cherry 都是這樣說啦。那不要緊啦，我就向高難度挑戰啦，是不是？因為呢，其實是我覺得對上一次講到那個所謂超次元空間之後呢，似乎那個反應呢就非常之好啊。就我在啲 forum 度都看到有人話呢，嘩，即係呢啲科普嘅嘢呢就係佢哋最鍾意聽嘅，有人話超喜歡咁樣。咁我既然呢原來大家對呢個咁樣嘅空間呢即係超次元空間啊，咁有興趣呢，咁我嘗試講下呢一個呢就叫分形嘅空間啊，fractal 嘅。咁樣呢就但喺未開始講之前呢，唔好意思啦，因為我之前呢其實上個禮拜呢就唔係講呢個超次元啦，就講咗呢個巴爾幹半島之旅啦， 冇辦法， 係啦，旅遊特輯變咗。因為呢我啱啱就同太太同朋友就去完返嚟，咁就唔想話攤得太耐啦，就係去完啦，咁即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所以呢就講咗巴爾幹半島嗰，那個咁樣嘅風土人情啊、歷史啊咁樣啦。咁但係呢其實即使個半鐘頭呢原來都未講曬，又係我個老毛病啊。咁所以呢都仲有少少嘢呢就想話同大家嚟去分享一個補充嘅。咁補充嘅時期呢有一樣嘢呢原來都係同物理學有關嘅。就冇辦法就要考考Cherry 啦，又佢好驚啦於是。咁嗱，你知唔知道呢、這個電呢我哋就有電壓同埋呢個電流啦。 嗯。 咁其實全部都係用人名嘅。電壓就係伏特啦，就 Volt， 係咪 ?VOLT。電流就安培 Ampere， 亦都係人名嚟㗎。咁但係磁場又點呢，呢、這個就係電啦。 係。 磁場 其實呢嗰、那個強弱呢我哋都有個名嘅、嗯。你記唔記得嗰個單位係乜嘢呢我諗到。 嗰、那個大街 Tesla 係咪 啊好嘢啦、啊、真係考唔到㗎。 好彩仲記得。 好彩仲記得啊真係證明係讀物理學㗎。真係㗎你唔係讀物理學呢係冇可能會知嘅呢啲係叫冷知識。但對於物理學嗰啲呢啲叫熱知識所以冷同熱呢其實係相對㗎啫係咪咁但係 Tesla 啦。咁原來點解我講呢樣嘢呢唉講起上嚟我真係失敗了。我去到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 Zagreb 嘅時期呢其實呢就同太太同埋啲朋友呢就出出入入呢經過個馬其中一條馬路呢旁邊呢就有一個好巨大嘅銅像。就係、是、有一個人呢就坐喺度托住個頭咁樣㗎喎。 咦唔通去錯意大利點解有 係啦但唔係嚟㗎。即係佢銅像嗰個嘅風格都係比較現代些少嘅、哦、即係個雕塑係咪。咁但係呢有一個手長腳長嘅人咁樣少少耷低頭托住個頭都幾有型嘅。咁我呢就因為匆匆忙忙都冇懷疑呢就其實都想同佢影返張相㗎係唔係都影啦即係遊客心態。咁但唔知點解呢就好匆忙呢就卒之就冇影到。但後嚟呢先知道呢原來呢個銅像呢就鼎鼎大名嘅 Tesla 啦冇錯啦、哦、原來 Tesla 呢就係克羅地亞人嚟嘅。嗱如果你上網去查呢佢就話佢係一個塞爾維亞人 Serbia 咁有時我都好混淆下即係因為佢 Serbia 呢同埋呢個 Croatia 呢即係以前可能都係冇分啦咁但係而家分得好清楚啦即係話佢嘅出生嘅地方呢其實呢應該喺薩格勒布嘅咁、啊、Tesla 呢其實對於你話、欸、我唔係讀物理學真係唔識呢個人喎咁嗱冇錯物理學入面呢佢就係、是、呢、這個單位呢就用嚟去表達嗰個磁場啊個 magnetic field, 嗰個 intensity 呢或者我哋一個術語叫做磁通量啊記唔記得 ?magnetic flux 啊 ,flux 我亦叫通量啦、啊。咁但係呢原來呢大家有一個人一定聽過嘅同佢呢好有過節嘅就係邊個呢 ?Edison。 啊好嘢啦 ,Jeffy 就識啦、哦、就係愛迪生啦冇錯啦。嗱咁原來呢其實佢係一個好出色嘅物理學家亦都係一個發明家嚟嘅。其實佢好多呢即係喺呢個電磁學啊或者甚至係電機工程嗰方面呢都有好多嘅創意同埋發明。同埋一樣嘢我哋而家所用嘅電啊大家之所以睇到我哋啦亦都有光啊咁樣呢就係、是、因為有呢個電嘅供應啊。咁但呢啲電係咩形式嘅電呢就有兩種一種就是直流電一種就是交流電。咁我哋一般嗰啲用電池嘅小型嘅嗰啲電器用電池插入去嗰啲係直流電㗎嘛。咁、嗯、但係實際上我哋市電即係長腳嗰度啦插蘇嗰啲係交流電嚟㗎嘛。咁但原來當其時呢 ,Tesla 呢就叫做特斯拉啦佢叫做 Nikola Tesla。咁佢呢就由克羅地亞嗰度呢就去咗美國嘅。美國嘅時期呢就同呢愛迪生呢係做嘢嘅一段時間。咁但佢係一個好出色嘅人呢。咁曾經呢即係如果我都係今日上網睇嘅有啲我都係有啲我之前知道有啲我今日先知嘅。就係、是、話愛迪生呢就係、是、應承佢話如果你做好呢樣嘢呢我就畀幾多錢你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咁、嗯、但 Tesla 心裡做呢做到好出色好做完咗問佢攞錢呢我哋先話同你講下笑咗嘛乜你咁認真㗎咁。 即係債主同債主嘅關係嚟嘅。 咁呢個都未算係啊。咁呢、這個咁佢都冇辦法認命啦因為佢都係無權無勢啦我哋新嗰時已經好威㗎啦嘛。咁、嗯、但係佢繼續幫佢做嘢。但係做嘢嘅時期呢就大家呢就關於呢嗰、那個即係輸電嗰方面呢就有唔同嘅見解啦。因為呢愛迪生當時原來是支持直流電的他就認為直流電呢就好過交流電的就是作為輸電。咁但係呢就 Tesla 呢他就提出呢個交流電認為好啲嘅。咁大家出現咗一場啦就即係叫電流大戰。咁當然呢當時嚟講呢就係、是、各有嘅優劣嘅即係有個理據嘅。咁但後嚟呢即係隨住個科技再發達嘅時期呢就真係其實 Tesla 嗰個呢係優勝就係、是、因為佢喺長距離輸送嘅時期呢即係個損耗呢是比較低的它能夠用一個很高的電壓來去輸送、嗯啊、但是呢我可以在很高電壓當然它有變壓站啦是不是、嗯、又很高然後就降溫低這樣然後再降溫低入到家裡這樣大的時期呢它因為可以用這麼高電壓輸送的時期呢它中間那個電力那個能量的損耗是低到了最後就被世界廣為採用啦咁我哋而家全世界都係用緊交流電啦係咪咁但係呢即係我迪生其實係輸咗㗎嗱好多人就唔知道㗎即係我哋真係發明大王㗎嘛但係呢樣嘢嗰方面呢其實我哋而家呢全世界都係跟緊 Tesla 嗰個格式嘅，即係個書店嘅格式嘅，係嘛？咁樣咧，但係即係佢哋兩個咧就係好唔啱嘅啦。咁但係呢個唔啱咧，竟然喺電影入面咧，曾經一套電影咧係反映過嚟嘅。 又講電影， 又講電影啦，係我哋呢啲梗係乜嘢都拉埋噶嘛。就係一套電影咧，不過我好弊家伙，我而家好多時睇電影就唔係戲院睇啦，我就係買 DVD。咁當我買親啲 DVD， 當然而家開始買藍光碟啦，就係買啲美版嘅，因為我唔需要睇中文字幕啊嘛，我就睇英文已經得啦嘛。咁就美版嗰啲梗係靚啲啦，畫質係嘛。咁所以咧呢套電影咧就要問兩位啦，其實叫 Prestige。 死亡魔法咯，叫做 哇好嘢，哇呢、這個又掂啊！今次輪到咧，嗱、這個物理學就係呢邊掂啊嚇，原來電影呢邊又掂，好好犀利， 好少睇 係啦。咁佢好嘢嘅，嗰、那個導演你估係邊個咧？又係著名嘅，而家荷里活嘅當紅炸子雞 Christopher Nolan 係啦 ，Christopher Nolan 啊，係嘛？嗰陣時就係導演 Inception 啦，係嘛？咁然之後咧就而家個 Batman 啦，係嘛？即係咩夜神起義啦？咁而家最新嗰套甚至係 Man of Steel 咧，雖然唔係個導演，但係佢都有份監製嘅，即係嗰套超人最新嗰套超人啊。咁啊 Christopher Nolan 咧，其實當年咧係06年嘅時期拍一套電影叫 Prestige， 就講兩個嘅魔術師喺度鬥法嘅。系啦，咁其實佢都係改編自一本著名嘅科幻作家本作品，啊、就 Christopher Priest， 我又叫 Christopher， 但係佢 Christopher Priest 係一個英國嘅科幻小說作家，咁佢就寫咗一本係咁樣嘅小說咧，佢就改編上即係、就是、搬上大銀幕啦，咁都拍得幾好嘅，咁其中有一幕咧就真係講 Tesla 嘅， 嚇、嗯，咁喺度 你見嘅啦，係啊，不過嗰幕咧就即係有啲露作㗎啦，好誇張嘅，即係講佢咧原來已經咧係發展出咧係可以瞬間轉移咁滯嘅技術嘅， 複製人， 佢要複製嘅出嚟嘅咁樣，即係我覺得太過誇張啦嗰段。其實我反而覺得套戲咧係嗰度係敗筆嚟嘅，即係有啲人可能好中意睇啦。依家但係我覺得即係佢講到嗰個咁樣嘅科技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咧，咁即係其實就巴閉到即係成個世界都為之可以改變啦，係嘛？點會仲係停留喺兩個魔術師喺度鬥法嗰啲咁低嘅層次啊？係嘛？咁即係佢講即係波太大啦，其實嗰條橋啊，咁所以反而影響咗嗰、那個即係電影個主題或者個主線。咁但係當然個電影嘅主線咧就係、是。有一條橋啊，好緊要嘅，咁我就絕對唔能夠劇透嘅，因為一講咗咧就成套戲唔好睇嘅 ，Jackie 哦，係啦係啦，點解佢嗰個魔法喺個台上面可以進行得到咧？即係佢嗰個咁樣嘅死敵咧，就諗佢諗唔到，因為佢每次大家咧都係想破對方同埋超越對方噶嘛，即係嗰種魔術啊。咁但係其中一個魔術，佢冇可能做得到嘅，點解佢做得到咧？咁樣樣嚇，咁樣咧就唔講啦嚇，你自己睇啦。咁所以嗰套戲入面咧就有呢個 Tesla 咧係出現嘅嚇。好啦，咁另外一樣嘢想補充啦，講翻呢個克羅地亞首都 Zagreb。咁原來咧，其實我就係、是、即係以前我都諗過呢個咁樣嘅意念，甚至係向呢個太空館提出過嘅。點知原來去到薩格勒布咧，原來人哋已經有啦，就係咩？就係、是、一個太陽系模型擺咗喺嗰個城市入面。咁原來薩格勒布咧，其中一度咧，即係街頭咧，即係少少廣場咯，都唔係真係廣場嚟㗎嚇，嗰啲露天茶座，咁啊比較空曠嘅地方，而一個好巨型嘅高過一個人嘅金黃色嘅銅球，就係、是、代表太陽嘅原來。咁、 哦、 原來之後咧，佢就會喺唔同嘅地方去距離，咁啊當然係按比例㗎啦嚇，就係、是、水、金、地、火、木、土咁樣嘅。咁就擺咗呢啲咁樣嘅行星，咁嗰個體積當然好細㗎啦，比起嗰個太陽嚟講係咪，但係即係嗰個距離嘅比例呀，係啦，咁睇下你點樣計啦，係咪，即係佢唔一定係用嗰個太陽嗰個大細嚟去按百分百比例，但係始終即係佢哋彼此嘅比例呀，即係話譬如你 係 啦，譬如水星跟呢個銅球嗰個距離同埋金星跟呢個比例呢，係同太陽系入面嗰啲一樣嘅，咁佢咧原來有一個咧係半即係認真咁樣係一個旅遊嘅揭秘啦，你可以話啦，係就叫啲人咧就喺個市入面就揾翻呢啲即係啊五大行星啊嗰啲出嚟，加埋地球啊出嚟咁嘅，咁但係當時我心都諗話，咦好喎、啊，試下玩下都好喎、啊，咁係。邊度有時間啊？講真，去旅行嘅時期，啲時間都好逼迫。而且你真係咁大咧，即係你如果嘗試揾咧，你就開始真係有個概念。哦，原來太空係咁遼闊嘅，即使將佢縮細咗變成一個城市入面咧，其實你都冇得揾嘅。 即係可能水星會去到大概幾遠度咧？如果即係比 啲聽眾有啲印象。 哦，唔係㗎，你個問題就係唔係跟嗰個太陽嘅大細嗰個比例啫嘛。 如果跟個比例， 哦，如果跟個太陽嘅大細比例，真係好遠㗎，應該 隔幾條街㗎。 哦，唔止啦，唔止啦。 唔知去邊？ 嗱，即係其實咧，我嗰陣時都有諗過㗎，即係因為我而家係科學館嘅顧問委員會嘅顧問啊，啱啱兩日前我先至開完會咧，我都提咗呢樣嘢出嚟啊，我就向呢個館長啊陳景雄咧，我都提議過，我話不如香港都做一個啊咁樣，咁我話即使撒迦納布做咗都冇所謂啫，係嘛？即係唔係話做咗我哋就唔可以做？譬如你喺尖沙咀啊，又係整一個咁樣嘅銅球，係嘛？喺鐘樓附近啊，鐘樓出面都有空地啊，咁然後將個水星啦、金星啦、地球、火星啦咁樣咧，就擺喺唔同嘅位置。咁但係當然咧，你嗰個位置咧就任你揀嘅，即係只要個距離嘅比例啱就得啦，係嘛？咁可能水星咧就去咗呢個尼敦道嘅，唔知邊度啦，好遠啦，差唔多去到太子咁，哇！咁就不得了啦。咁可能咧就已經金星就已經可能去咗沙田啊，可能火星咧就已經去咗呢個上水咁樣，可能咧就地唔係即係如果係木星土星，可能翻咗呢個深圳啊，或者去到韶關啊咁樣，都揾唔到啦，冇辦法啦。咁你可以按比例嘅，你唔好出境啦，縮細啲啦，縮細啲啦，任你嘅啫。咁 最近去咗上水。 咁但係咧，其實阿陳景雄咧啱，其實好似係前日先至開會咧，佢講起，佢話其實阿 Eddie 我都有諗過嘅，但係咧嗰陣時咧發覺咧，原來咧你喺邊度擺呢啲嘢咧係好大好大問題嚇，係因為先牽涉好多部門嘅，係嗱，又係呢個問題啊，係啊，即係逢親呢啲咁嘅嘢咧，唔係話即係究竟你係牽涉到呢個路政署啊，係嘛，交通處啊，或者係咩環境處啊、屋宇處啊、乜乜處、乜乜處，係好多嘅。咁所以咧，佢話即係最後都係發覺暫時要放棄呢個諗法。咁但係原來撒迦納布咧就做咗啦。吓，犀利啊，真系。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不得補充一下，因為我好緊張，啲事實不能夠錯啊嚇。喺呢個毫無雙雙講咧，咁我之前有講過咧，喺巴爾幹半島咧，最先咧喺嗰度嘅即係新石器時代之後啦，咁開始有一族人咧就叫做 Illyrian 啊嚇，即係伊利亞人咧，咁就已經有個少少嘅帝國。咁只不過後嚟咧羅馬帝國興起嘅時期咧，就即係統治佢哋啦，咁啊打敗咗佢哋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俾人嘅印象咧，就話而家巴爾幹半島上面嘅一啲各個民族就係呢啲伊利亞。人嘅后代其实唔系嘅，因为如果按照我哋嘅研究咧，原来啲伊利亚人咧后嚟咧，其实亦都消失咗，或者话系被同化。俾邊啲人同化呢？原來就係而家整個巴爾幹半島呢，主要嗰啲人呢就係斯拉夫民族嚟嘅、叫做 Slav 啊 ,S-L-A-V。咁呢啲斯拉夫民族，咁當然啦，其實俄羅斯人就係斯拉夫民族啦，係咪，即係東歐好多都係斯拉夫民族。咁原來佢話呢啲斯拉夫嘅民族呢，係大概公元七世紀咁上下呢，先至喺北面落到嚟巴爾幹半島嘅。咁、於是呢就喺度越嚟越開枝散葉啦，咁啊壯大啦。咁當時咧，嗰啲伊利亞族嘅人咧，其實可能咧有部分就俾佢消滅咗，但其實有部分咧已經俾佢同化咗噶啦。其實就咁樣樣。好啦，咁啊，即係講翻今日嘅主題啦，就是、分形幾何。咁啊，分形幾何咧？嗱，首先就問一個問題啦。好有趣嘅，其實係1967年咧，有一位年青嘅數學家咧，係一篇論文嘅題目嚟嘅。好多時有啲科學家或者數學家咧，其實佢都唔係話好枯燥嘅，雖然有好多論文嘅題目係好枯燥、好枯燥，但有啲都覺得好得意嘅。佢就呢個論文嘅題目就係話，佢話其實英倫嘅即係 Britain 啦、海岸線究竟有幾長咧？佢話How long is the British coast？ 咁呢個問題係喎，咁你大家諗諗呢個問題咧，好似好簡單嚇，唔係嘛？都唔值得寫一篇論文，仲要發表喺啲咁嘅數學期刊度係嘛？咁你咪去度咯咁。但個問題嚟啦，你度嘅時期究竟係用一把幾長嘅尺去度咧？嗱，我都唔講嗰個實際啊，我淨係講概念 conceptually， 因為個問題其實你用一把嗱，譬如如果我好簡單，如果我用個衛星圖片。咁但係咧，我會用個衛星圖片嘅時期，就算放大佢都好啦。咁但係我用把尺嘅時期，個尺都有個單位噶嘛，係嘛？咁於是咧，我將我用個比例尺化翻啦，係嘛？但你都只能夠將佢即係一節一節咁嚟量嘅啫，係嘛？ 即係有幾高清嗰件事， 冇錯， 度到有幾微細咯，即係我中間實粒粒突突噶嘛，咁粒粒突突你咩為之係直咧？ 冇可能跟得足噶嘛，係嘛？好啦，咁你梗係要攞個近似值啊，係咪？咁但係咧，原來呢個數學家咧，其實叫做 Benoît Mandelbrot 嚇，嗰個其實係法國人嚟嘅，佢又係法國嘅猶太裔人嚟嘅，其實，不過後嚟就去咗美國啦嚇。個又好似讀 Benoît 嘅嚇，就 B-E-N-O-I-T， 然後 Mandelbrot 咧就係 M-A-N-D-E-L BROT 啊，点解我串晒出嚟？因为咧金港咧差唔多佢就系主角嚟噶啦，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咁叫做曼德布罗啦，我哋叫做吓、啊、Mandelbrot 曼德布罗。咁咧曼德布罗咧，佢写咗呢篇文章咧，可以话咧系开启咗整个叫分型几何嘅呢个研究嘅。咁但系呢、這个佢用呢个方式真系几有趣嘅，即系个切入点咧就话、是。我哋將呢個英倫嚟去度佢個海岸線，但個海岸線大家知道頭先都講啦，岩岩潺潺都好緊要㗎嘛。咁你其實呢，你用一把尺呢嚟去度呢，其實唔同嘅大小嘅尺或者長短嘅尺呢，度出嚟個數值係會唔同嘅，啱唔啱呀？你用一把即係好長嘅尺吓嚟去度呢，得出嚟就係一個當然係一個約數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係會比較短啲嘅相對。點解呀？即係話如果我用一把稍微短啲嘅尺，咁我就可以跟住佢嗰啲咁樣嘅粒粒突突粒粒突突喎。 我讀得精準啲，佢啲粒粒突突都計㗎。 就計埋出嚟，咁就長咗啦，係咪？咁、但係呢，但好有趣喇喎，數學家諗嘢就咁樣㗎嘛。咁就係推論落去啦。咁當你把越當你把尺越短越短嘅時期，咁你嘅答案係咪越嚟越長呀？咁所以呢，當你去到最短嘅時期，答案咪無限大囉。 嗯， 系嘛？ 即系做粒沙都计嘅。 系啦，冇错啦，咁啊无限大咯，系嘛？咁佢话真系好有趣呢个问题，系嘛？即系你讲真，你去到最细好细最细微嘅尺度，如果你真系逐个分子逐个原子都度埋嘅话，点办啊？咁样样啊，系嘛？咁但系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嘅角度啦。但其实佢想探讨另一个角度，佢唔系净系探讨，咁即系冇答案啦，系嘛？第一个问题就冇答案嘅，系嘛？原来系冇答案嘅。 嗰篇论文得一句。 咁原来唔系，原来佢嘅探讨咧就话呢条咁海岸線呢作為一個幾何的圖形呢，原來是幾有趣的，就不是我們平時所認識的，就是說點線面立體，就是0度空間、1度空間、2度空間、3度空間，這麼簡單。它原來呢，雖然我們看上去是一條線，但這條線那線應該是多少度啊？應該是1度啦，是吧？但它說如果照這樣看的話，其實它這一條線呢就應該是多過1度空間，但是又少過兩度空間，一個很明顯不是一個平面嘛。所以呢它那個維度 dimension 呢就可能是介乎一同二之間的。 一點幾幾幾。 是啦，犀利啦。哇，這個完全是顛覆症的嘛，是不是？ 完全拗爆頭的。 冇錯啦，冇錯啦。那這時期呢個效力原來關於個維度啦，這裡講呢其實講返呢個fractal geometry， 今日嗰個講題呢英文就好簡單，全世界都係咁叫的，就叫 fractal。fractal 個字點嚟大家知啦，係咪就係、是、fraction 個字嚟啦、啊、整數。份數係咪二分一三分一四分一嗰啲我哋叫 fraction 㗎嘛。咁所以呢佢 FRAC， 然後呢今次就唔係 TION 啦，佢就 TAL。咁 TAL 其實即係代表嗰個 adjective， 即係個形容詞啫。係啦。咁當然佢有時可以當係名詞都得嘅。fractals 都係一個就係嗰個圖形啦。咁但係 fractal 其實佢啲英文呢有啲人呢就讀得好正㗎。我哋慣咗學就 geometry 啊。但係呢你有時聽啲鬼佬讀呢佢係叫 geometry 嘅、 啊。 一個 GO 㗎嘛。geometry， 所以我費事跟啲鬼佬啦。咁fractal geometry 呢其實呢中文就麻煩啦。原來呢即係香港大陸台灣啊海外啊就好多種唔同譯法嘅。因為講真呢一個學問呢都係興起咗呢都係30年左右。咁、所以呢就個中文真係未定嘅。我就鍾意叫分形幾何、啊、我見過有人咁譯形嘅形狀嘅形。但係呢有人譯叫分圖幾何，圖就圖像嘅圖啦，圖畫嘅圖啦。咁有人亦叫分圍幾何喎、啊、即係當然啦，而家我哋好興咩分圍呀、啊、呢、這個社會嘅分圍呀、啊、佢就唔係呢個分圍、啊、就圍就係 dimension 咁解，即係、啊、二維空間三維空間嗰個圍啦，就分圍幾何。但係台灣呢我知道其中有一個即係都幾官方嘅譯法啦，我好唔鍾意嘅叫碎形。 點解唔鍾意呢？ 因為我唔鍾意個碎字囉，個碎字我覺得好似俾人個感覺即係爛晒咁解。 所以個碎字同個分字比呢個碎字筆畫多啲。 我聽講呢嗰個 Mandible 呢佢個自傳度話佢點解諗呢個 fractal 呢、其實係個拉丁文嚟㗎囉。咁、嗰個 fractal 呢其實有個碎片嘅意思。 咁、啱你 fragment 嘅字咪咁嚟囉，係咪、其實 fragment 就碎片囉、都係 FRA 字頭㗎，即係個拉丁文個字。 因為我又覺得幾好啊呢個譯法。 咁我真係呢啲呢就冇所謂啦，即係是個人的喜好啦，是吧？即是現在台灣呢 你如果上網看呢，它都很多都叫碎形的，或者碎形幾何的。咁、所以呢但我就用分形啦，無所謂你鍾意用哪個啦。 啊，大家而家我係主場，咁所以我係主場，咁、 okay. 啊、所以我用分型啊，大家唔好嗌好啦，嗱咁呢個咧，講真，其實講呢個曼德布羅咧，其實佢提出話係量度呢個海岸線個長度咧，原來係有呢個所謂悖論啊，有個叫做好似 paradox 咁咩，都唔係佢最先提出提出嘅，原來佢係喺呢個早喺上個世紀40年代嘅時期咧，就已經有個科學家提出，咁呢個叫 Richard。Richardson 係 Louis Richardson 劉易斯理查遜，咁劉易斯理查遜咧，其實我啊識佢好早喎，點解咧？原來我1980年嘅時期，我啱啱入天文台做科學主任嘅時期，送去英國受訓嘅時期咧，就已經知道當時咧已經發展緊叫數值天氣預報，即係用電腦嚟預測天氣啦嚇，建立呢啲數學模型啊，叫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啊，或者嗰啲 modeling 啊咁樣。原來佢個先鋒咧就係 Louis Richardson， 咁所以當時我睇嗰啲即係嚇 notes 啊材料啊，都知道原來呢個 Richardson 咧係真係走喺時代嘅前。因為他當時提出這個構思的時期呢，都世界上都未有電腦，所以他就即係諗住理論上是可以這樣做，將這個大氣呢，這個三維的空間啊，三條牛頓的動力學的定律啊，然後那個物質守恆啊，能量守恆啊，熱力學定律啊，那個濕氣的守恆啊，所以風向風速氣壓全部計算下去呢，我們 set up 一堆 equation， 那這堆 equation 呢，我們就可以給初始值入去計一步一步計呢，就可能計到聽日後日的天氣碟。這個呢當時他想出來呢是真的犀利嘅，但系系未有電腦嘅，所以系冇可能實現嘅，所以呢個就係、 就 係 Louis Richardson 啦嚇。咁、但係當然啦，後嚟就人就有咗電腦，所以而家嗰個電腦天氣預報已經越嚟越準啦，好犀利啦嚇，所以佢又一個先鋒。咁但係原來呢個問題咧都係佢問先嘅，但係 Mandelbrot 亦都有佢個獨特嘅貢獻咧，就係、是、提出嗰個所謂 fractal dimension 嗰個概念啦嚇、就係話原來咧個維度，從個維度嚟睇咧，我哋可以應該睇成咧佢係一個咧介乎一同二之間。嘅维度嘅咁样样，嗱咁呢度咧就讲一讲嗰个维度数学上咧，原来有几个唔同嘅定义嘅，其中有一个咧即系最多人用嘅咧，原来叫做赫斯多夫维度吓 ，Hausdorff dimension 个定义好简单嘅，原来咧一个比较即系其实佢好严谨嘅喺数学上啊，咁啊真系好难去解俾大家听，一个比较通俗嘅一个简单化嘅叙述就咁样样，佢话假如一个物体系由咧，譬如 n 个吓。即係英文字母 n 啊，係大小一樣，而且係互相唔重疊嘅空間上嘅小嘅物體所組成嘅，即係加加埋埋，我即係我分割成咁啦嚇。而呢啲小物體嘅形狀咧，同嗰個物體本身咧係相同嘅， 即係 similar。 係啦，咁即係話，如果你係一個圓形，就分為好多個球形，唔係即係球形就分為好多個球形。 即 係如果係一個立體，就分為好多個立體咁樣樣啦嚇，咁樣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如果我哋咁樣分嘅時期咧，即係嗰啲小物體咧嘅大細。嘅比例，即係同個原先嗰個物體咧，個比例係一比 m 咁啊嚇 ，m 啊嚇，頭先係 n， 而家 m 啊，咁佢個維數咧，即係個 dimension 咧，其實咧就可以睇成咧，如果我哋用個細草 d 嚟去代表咧 ，d 就會係等於咩咧？嗱、啊、呢度咧，我諗大家都已經皺眉頭啦，就係、是、叫係個 base m 嘅 log 啊嘅對數，即係 log m， 然後係 n 嘅嚇、啊，將呢、這個。n 咧就取一個對數，但係呢個對數嘅基數咧就係 m 啦咁樣。嗱、啊、咁你聽完咧，計一嚿雲嘅，一定要嗰啲實例先有意思嘅。 嗯 嗱、啊，其實意思就譬如一條線咁樣算啦，一條線。咁如果我哋將佢分為兩半，咁呢條線係咪由兩個部分組成啊？ 嗯， 係嘛？咁每一部分都是一條線嚟㗎，係咪？ 都似樣嘅。 都似樣嘅，係啦，冇錯啦。咁但係佢個大細嚟講咧，即係個比例咧就係一比二啦，係咪啊？一比二啦。咁佢而家有兩個啦。咁所以咧， 砌埋就變咗一個。 冇錯啦。嗱，咁所以咧，如果你兩個砌埋一個嘅話咧，佢嗰個維數，原呢條線嘅維數咧，個 d 咧細草 d 咧，就可以寫成係咩咧？就係 log two 就係嗰個 base 細好細嘅一個二字，然後嚟去 log 邊個數咧就係二啦，因為而家分咗兩節啊嘛，所以 m 又係二 ，n 又係二。咁你諗下，如果一個對數個基數係二，然後你又 log 二咧，個答案就係一。 其實咁調翻轉嚟講，二嘅一次方係二，所以 啱啦，冇錯啦，啱啦，二嘅一次方係二啱。嗱、咁但係你又可以咁樣喎，你咁樣都唔夠即係個掌握嘅，你就係譬如如果將條線分為三節又點咧？ 分為三節嘅時候， 三節嘅時期咧，即係換句話講，你嗰、那個。今次嚟講個 n 咧又係三啦， 係嘛？ 其實 m 都係三喎，係咪啊？都係三喎。 三條博埋。 咁所以咧，你嗰個 d 咧，其實咧今次咧就係 log 三， 然後是3嘅，即係基數3，然後又嗰個數是3，咁 log 33又係等於1啦，係咪？ 即係3嘅一次方就係3，所以 冇錯啦。咁你分為4段都一樣㗎，係咪？四段嘅時期就 log base 4，然後係4，即係4就等於1。咁呢個呢即係好似冇乜特別啦，講嚟都多餘。咁但係如果我哋將佢呢化為兩度啦，咁就有興趣啲啦，係有趣味啲啦。如果一個平面假設而家我哋一個正方形， 有張正方形， 冇錯，一張正方形嘅紙啦。但係而家譬如我哋假設咧，喺即係每個邊咧，將佢一分為二啦，分為兩截， 將條邊分一半先。 係啦，咁你要好明顯，你而家變咗幾多個正方形啊？就4個啦。 係啦，冇錯啦，展開有4個。 冇錯啦。嗱，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你嗰個大小嘅比例嚟講咧，實際上咧就係、是、你就係、是。即係1比2啦。 頭先我哋畫 應該計條邊嗰個比例啦， 係個邊嘅比例啦，所以都係2啦。咁但係咧，你而家嗰個物體嘅數目咧，即係嗰個細草 n 啊，細草 n 咧，而家就變咗4咯喎。 因為要4個砌埋。 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嗰個 d 咧嗰條數咧，就咩等於咩咧？就係 log to the base 2，然後係4。唔好意思，我要讀翻書啊，即係其實係唔應該嘅。不過但係我真係好難用中文表達，因為我哋慣咗讀翻書啦嚇。咁我哋話咧，即係用二嘅基數嘅對數嚟去應用於四呢個數字咁啦嚇，即係實際上。咁你 log to the base 2，然後4咧，其實個答案就係二。 即係又調翻轉嚟講，二嘅二次方係四，所以 冇錯啦，啱啦，係所以Cherry 都解釋非常之好，幫我。好啦，嗱咁但係咁都好似。講咗等於冇講啊！但嗱，今次再有興趣啲啦。如果我將呢一個正方形嘅其中一條邊分為三節， 今次將條邊分三節， 分三節冇錯啦。咁分三節嘅時期咧，咁嗰個咧，即係 m 嚟講咧，個大細比例就係三啫，係嘛？一比三啫，將佢係咪個 m 啊嚇？但係 n 咧就變咗點樣咧？今次嚟講就會係。幾多個啊？九格咯喎，今次九格咯喎。 好似嗰啲以前寫大字嗰啲九格咁。 咁所以咧，你嘅答案咧就應該係 log to the base 3，然後就 apply 咗喺九呢個數目字嗰度。咁原來 log 3九咧，其實咧就係二啦，又係 二啦。 所以同樣道理，如果你譬如係將佢分四格嘅時期咧，咁你就有十六啊嘛，十六格啦嘛。咁所以咧，你 D 咧就係等於 log to the base 4咧，但係今次應用喺十六上面。 係啦，又係 base 4十六，所以又係二。所以即係點樣計出嚟咧？原來佢嘅 dimension 咧都 係 二。 即係點樣都係佢嘅二次方就係嗰個。 所以佢就係一個二維空間就係平面啦。就係咁啦。好啦，嗱咁至於三維咧，我哋咧。唞一唞，翻嚟再講。